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意嘅时间啦，由今集开始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喺中国建筑上面嘅一啲结构啦、构造啦，同埋一啲构件嘅嘢。咁但系咧喺呢一集咧，即系叫做喺呢一个系列嘅第一集啦。咁咧，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真系要即刻要问下 Stan 嘅，亦都会系今集我哋嘅主要嘅内容嚟嘅。咁就係呢，我哋一直以嚟呢都会觉得中国嘅建筑呢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木建筑。即係我哋其实咁多集以嚟都讲过呢，其实唔单止木嘅，有好多其他嘅一啲材料去用嘅。咁但係最重要都係我哋认住係木建筑呢就係最代表到中国建筑嘅。呢一样嘢我諗大家都唔会反对先啦，係咪？ 唔反对。 係囉。咁但係我都想知道就係點解用木呢一樣嘢，即係我諗以前嘅人去起呢啲建築物嘅時候，對於個材料方面呢佢哋一定係有揀過，又或者咁耐以來呀，即係一直發展呢個建築以嚟，如果唔好嘅一定就會去無全清，會改用咗其他嘢啦。但係一直以嚟到今日呢，我哋就見到好多佢哋就算去到清代開始都係用好多木嘅建築。咁就係木呢樣嘢究竟有啲咩魅力呢，去令到我哋中國嘅建築用呢一樣嘢作為主要嘅材料。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不能夠忽視嘅問題。 應該係㗎喇。我自己咁諗呢，即係文化史呢就未必有一個好確切嘅答案嘅。但佢有一個話一定係啦，就唯一嘅答案。咁但係呢都有起碼呢可以做到嘅推理。或者再褪後一步呢，起碼會有啲合理嘅猜想。係咪？咁呢建基於咁嘅時候呢，我 stand 之後呢會有一個更好嘅即係答案俾大家。不過呢我可以先講一啲我即係對於木本身嘅一啲嘅諗法。 好 啊。一啲基本諗法。點解呢，就因為從歷史上面呢咁樣諗嘅話呢，可能會已經可以墊底咗解決咗一啲我哋可能一啲嘅問題。譬如話呢，木係最方便嘅建築物料。 嗯。 係咪？即係呢個係我常講嘅一個所謂就地取材嘅原則去起樓。咁都當然啦，木就周街都有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講真正大啲嘅建築物，其實呢各朝代不出嗰幾種嘅。一種就係所謂嘅宮殿啦。一係呢就係啲嗰啲皇室成員嘅使用嘅一啲嘅官邸啦咁樣。咁其實歷朝都有呢啲嘅建築物呢先係比較大啲嘅。咁人呢就嗰啲建築物呢就先不討論啦。咁但係大嗰啲建築物點起嘅呢，可以舉幾個例子俾你聽。咁啊，秦朝聽最出名可能就係阿房宮，係係咪阿房宮？咁但係阿房宮講好多嘅，譬如《史記》啦，就有講過嘅，就係話咧，即係當時起阿房宮嘅時候咧，所有嘅木材嘅材料咧，其實咧就唔係喺關中嘅。咁即係其實咧，邊度嚟咧？就喺蜀地運過去嘅。 個想好嗰邊 有清楚嗱，真正要講嘅咧，就簡單講啦。因為今日唔可以講啦，簡單講咧就係話嗱，我哋而家想象咧就係搬條木過去啦。但實質上咧，關中呢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周圍環山嘅。咁然後咧，中間就穿由一直咁落去經長安啦，去漢中一直落咧，其實都係啲好困難嘅道路嚟嘅，就冇一條好好嘅路嘅。咁而咧，真正咧，以我哋所見到嘅咧，真正嘅木材咧，其實所謂嘅蜀地咧，係唔止今日嘅四川嘅，其實係四川啦、雲南啦、贵州呢啲咁嘅地方，即係云贵嘅地方更加多有嗰啲嘅好嘅木材。咁当然啦，越早嘅时候呢四川可能越多有，但係呢慢慢地都斩晒。咁呢啲地方要运过去呢，其实你諗下先秦时期呢已经係非常之艰辛嘅一件事。 係就算我哋听李白都有蜀道难啦，係咪先，即係嗰条路本身就係一啲好崎岖嘅山路嚟㗎。 尤其有南向北运更加辛苦。 諗都驚啊，即係其实行人都已经难㗎啦。咁但係重要咩呢，我哋话嗰啲木呢攞嚟即係主要讲嗰啲就係几大嘅木柱啦，係咪？咁嗰啲巨型嘅木柱呢，佢就係一条过嘅，即係话佢原生木嘅，佢就唔系话即系拼合㗎嘛。咁 我呢个佢唔可以斩。 嗰啲嘅木呢一般呢大家讨论緊嘅其实就係所谓嘅楠木嘅树干。咁佢楠木树干呢特色呢就係咩呢，佢係非常之嗰个木质系好密嘅。即係话佢同其他木呢唔同呢，佢係生得好慢，所以嗰啲木质 好密、好堅固。而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亦都唔會俾蟲蛀到嘅，因為佢個木質係好綿密嘅一個狀況。咁呢啲巨大嘅楠木咧，就係、是、喺記載裏邊咧，有啲咧大到咧十幾個人環抱都冇辦法環抱嘅啲巨嘅樹。咁、然後咧，可能一片嘅木咧就有幾十棵喺度咧，就一次過斬，斬就運過去。咁然後咧。喺呢啲嘅木生长嘅地方咧，喺当时嘅咧都系所谓嘅深山地方运出嚟嘅，咁系经过好辗转嘅方法咧，先至可以运得到。咁而亦都有个讲法咧，就系、是、话所谓蜀山阿房出，即系话咧蜀山咧，以蜀山咧就即系蜀地嘅山咧，秃咗阿房宫先起好。咁而史记都记载咧，阿房宫烧咧烧三个月嘅。咁你谂下，砖啊烧唔到三个月嘅，咩烧三个月咧？好可能就係木嗰啲建築物咧，就燒咗幾個月。咁我就舉一個簡單嘅例去講咧，其實除咗秦朝之外咧，一直以嚟歷朝嘅首都嘅建築嘅運送木材咧，都係非常之艱辛嘅一步。咁我一陣間可以再有機會再講啲例子俾你聽。所以其實呢件事本身咧，就證明俾你聽咧，其實運木咧係一件大嘅學問，同埋有專人負責嘅學問。 咁但係我哋通常話起呢啲需要咁多木。咁多大型木材嘅都係啱啱阿卓然兄所讲，可能係首都或者係宫殿呢啲咁大型嘅建筑物。咁而呢啲需要嘅木材就喺好远嘅地方运过去。咁但係我哋都係解决唔到，就係点解我哋揀木材呢一样嘢作为嗰个材料。咁呢个我觉得係一个更加原始嘅问题。 所以正话条问题调返转反问，就係话其实如果係就地取材嘅话呢，应该係更加方便呢，就係石头砖石。就是、更加方便㗎嘛，其实木先係难㗎嘛，即係我哋一直以为呢，所谓就地取材说，就係话我哋周围有周围咪有树囉，斩咗咪起楼囉，但其实正正就话俾你知呢，其实要搵到佢哋心仪嘅木其实相当艰难。再讲多少少就係楠木呢，我哋话其实一定系啲即系南方地方嘅深山先有，就系、是、四川啊、贵州啲先有。 木字边南方嗰个 系啦，但系其实咧北方或者温带其实一直有好多种木咧系可以做建筑物嘅。即系例如譬如榆树即系榆啊，即系木字边个榆，咁就其实北方常见建筑物，其实都系嗰啲嘅所谓大乔木，足够可以起到。但系咧，佢哋坚持唔用嗰种木。都要選擇用翻楠木，亦直到佢名稱都係有得揀，佢哋都用翻楠木。 紫禁城就係主要用楠木，即係可以話係建築用嘅木材之中最高級嘅一種樹木啦。 咁艱辛都要去揀咧，所以其實證明咗一樣嘢就係選擇用木材咧，其實係一定係有一個必然好大嘅需求喺度嘅，就唔係話可以用方便啊、簡單啊、就地取材啊，或者話由佢啦，佢冇咁堅固咪冇咁堅固咯去解釋。 咁样，我又回应翻啊，杰兄啊，我哋去考虑一个问题咧，唔好咁快跳咗去嗰个结论或者系谂个正面先，我哋试下反面咁样去谂，谂下一啲我哋平时可能好直接会谂嘅一啲原因，但系谂下嗰啲原因究竟系咪合理嘅咧？譬如头先啊，卓然兄所提出嘅，哇，佢真系睇得好通透。一般人就諗住係就地取材，可能會覺得中國係比較多樹木嘅，咁呢就所以呢主要用木嚟到建築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諗深一層，特別係如果我哋同西方比較，一般都會覺得西方主要建築就係用石頭，就少用木。首先呢一個本身呢個觀念已經唔係咁準確㗎啦。咁點解呢？首先中國除咗用木之外呢，亦都有好多係用石啦，用泥土啦，即係以前我哋有提过嘅坑土啦，甚至乎冇特别坑过嘅，仲简单啲嘅吓，混咗啲草入去啲泥里面，咁就做一啲简单嘅泥砖啦。又或者去到后期嘅一啲烧出嚟嘅泥砖啦，用即係烧出嚟嘅砖啦，比较坚固啲嘅。咁呢一个就係中国建筑里面除咗木之外呢，其实有好多嘅。同时西方主要我哋以为系用石头，咁但系其实冇可能全部都用石头咁，一定仍然有好多系用木噶嘛。我哋嘅感觉系嚟自可能对于西方嗰啲教堂建筑 最出名嗰啲 系啦，最大嗰啲吓，可能连个屋顶都系用一啲石嘅拱券结构嚟做的。但系其实就算教堂咧，都有好多个屋顶都系用木结构嘅。咁首先呢一个就系我哋可以睇到。中國同埋或者東方啦，同西方嗰、那個其實兩者咧都係互相有用木啦，同埋用石嘅。重點就係在於中國用木嘅主要係會用喺 一啲除咗民居之外呢，连一啲最高级嘅建筑物，宗教建筑或者係皇家嘅宫殿建筑都系用木喎。咁点解呢？首先好多人会觉得就地取材啦。咁但系我哋又睇返呢，中国其实当然中国系有好多地方是有树嘅，可能比起一啲中亚地方比较干啲嘅，或者北方比较干啲嘅，咁都会多啲树木，呢个系事实。咁但系中国系咪冇石头呢？咁冇可能，有冇人会咁样諗㗎嘛。 我记得 Stanley 之前都有提过，就系一啲陵墓嘅建筑都系用石头㗎嘛，即系换言之系都有石材呢一个材料喺度㗎。 冇错啦，石头一定周围都有啦，当然你要开采嘅时候就有啲难度嘅。咁呢个视乎个别嘅地方啦，咁但系理论上中国可能南方系比较多树木，北方已经相对比较少啲，或者佢种出嚟嘅树木是不是有南方那些树木那么坚硬和那么大呢？当然可以斟酌的、啊、相信呢就南方的树木是更加适合的、啊、更加茂盛的。咁但係譬如阿房宫啦，头先讲过啦，佢都系用唔需要，或者唔系唔需要啦，或者系其实当地嘅树木系咪足以可以支持到佢起咁大型嘅阿房宫呢？咁其实又唔系喎。咁所以就地取材呢样嘢呢其实就未必合理嘅、啊、对于我哋理解究竟中国点解用木结构嚟讲。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就地取材呢样嘢，我哋就推倒咗呢一个咁嘅问题啦。咁但系又有人质疑过，中国有冇咁样嘅技术啊？用一啲砖石去做一啲咁大型嘅建筑物，而如果佢哋冇嘅，所以就拣用木咯。咁有啲人有咁样嘅讲法的， 会唔会唔识起啦？系嘛，即系 系啦，技术方面 嗱，咁样我哋又睇翻历史嘅记载啦。就算我哋而家见唔到好多石结构嘅大型建筑嘅话。记载上面呢，东周时代呢，燕国直头系有记载过有一啲用石头嚟做嘅宫殿建筑嘅。咁、除咗呢一个我哋已经见唔到实物嘅建筑物之外呢，譬如长城啊，咁好明显啦、有大量嘅石头建筑啦，亦、都好多嘅中国嘅陵墓啦，都系有用石头建筑，包括因为佢地底嘛，咁所以佢一定要有一啲嘅喺下面挖空啦，然后再用一啲譬如拱啊、卷啊呢啲咁嘅结构嚟到去做支持嘅，做一个空间嚟嘅。咁呢一啲唔系一啲简单容易嘅结构方式嚟嘅。 系啊，即系譬如话咧，我哋成日都听嘅各种嘅塔啊，即系高塔。如果我哋话唔识起高嘅话，咁嗰啲嘅各种嘅佛塔又点起出嚟嘅咧？啊，即系佢哋一定系有好高嘅技术先可以起到啲咁窄又垂直可以上嘅一啲塔啦。另外咧，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嘅，就系话大家都有听过所谓大运河啦。其实今时咧都不时可以喺度揾到咧嗰啲。运河已经干涸咗嘅话咧，其实系睇得到有啲河床嘅两边咧，其实成条嘅运河嘅河底同埋河边咧，都系由墙啊，即系起咗砖墙咧，系啦，佢唔系一个普通大自然嘅河道嚟，佢系一个整理咗嘅运河河道。咁你谂下咁长嘅一条运河啊，中间有好多嘅段咧，其实都系用砖石嚟砌出嚟。咁你可以去证明嗰个技术系几咁强大，就绝对唔系咧做唔到嘅，因为佢浸水嘅，你唔好忘记。 所以喺年代上面咧，基本上喺春秋战国啊、汉朝嘅时候啊，已经有大量嘅石结构嘅建筑啦。 即系公元前 系啊，公元前噶系啊。咁譬如去到隋朝啊，亦都有好出名嘅安济桥啊，一个、一条嘅拱形嘅石桥啦。去到譬如明朝啦，甚至乎有一啲嘅佛寺咧，都系用砖嚟到去做结构嘅，砖同石嘅原理。大概差唔多啦。咁我睇到嘅，譬如呢啲用砖石结构咧，好多都会有一啲拱啊、卷啊呢啲，都系有啲近似西方嘅石结构嘅建筑形式。当然，我哋必须承认啦，喺运用石结构嚟讲咧，中国系有咁嘅技术，但系咧 可能就係由於西方佢好大量嘅大型或者高級啲嘅建築都係已經用咗成幾千年啊，咁所以佢哋得出嚟嗰個技術呢，嗰個花巧嘅程度呢，當然就中國未必有得相比嘅、 嗯、 但相反呢，中國就嗰個花巧呢去咗用木結構嗰度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咁樣去反證返啦，你話中國喺石或者磚嘅結構嘅技術嗰方面是不足以去支持他用砖石来去做大型建筑呢，那这个亦都是似乎不成立的。 是的，那就是说既然啊中国的建筑技术方面是可以支持到在木建筑或者在砖石的建筑都做得到啦，咁喺呢个时候佢哋唔去继续去发展砖石呢一方面，而反而系继续去向木建筑呢方面去发展。换言之，呢个的确系喺背后系有一啲佢哋所选择嘅一啲原因喺度。 我哋正话讲嘅咧，其实来来去去咧，就我哋讨论一个问题嘅时候咧，两种嘅因素啊，即系成日都会讲嘅所谓推因素同拉因素，一个咧就即系话令你不做嘅因素，一个咧就系令你想做嘅因素。我哋正话讲嘅咧就系所谓令你唔做嘅因素咧，其实唔存在嘅，你系绝对有能力。用石建筑或者用木建筑你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必然有一啲呢係人类自己，即係中国人类或者华人世界呢自己选择木作为一个首要嘅建筑嘅方式，係一定係有个原因去做。咁呢个所谓嘅人类揀嘅呢，咁自然呢就一定係所谓啲人文因素或者文化相关因素。 冇错。学术上面呢，其实好多都会认为中国或者成个东亚嘅建筑嘅体系啦，咁佢哋主要用木，主要都是同佢哋嘅文化上面呢有个比较大啲嘅关联嘅。相信係有一个经过一个考虑过唔同嘅物料之后得出嘅一个结论，就係比较鍾意用木结构、啊、就多过用砖石。咁当然亦都提一提啦，之前有提过，就係喺砖呢种建筑呢去到后期呢係用得比较多嘅，去到宋朝之后。咁但係基本上嗰、那个木嘅结构用佢嚟做框架呢样嘢呢，就贯穿咗成个中国几千年嘅历史嘅，包括去到清朝都係仍然主要用木嚟到做框架。而文化上面究竟点解咁中意用木呢，咁有啲人会分析，可能同中国嗰、那个有啲会认为係所谓嘅人本思想同西方作为一个对比呢。西方一般会觉得嗰个神权啊，主要係讲欧洲啦，当然基督教影响之下，对于宗教上面啊视万物啊或者係神呢一种，好多时想希望去做一啲永恒性嘅建筑物嚟到纪念宗教思想上面嘅一啲象征。咁呢一个係有啲关系嘅。相比之下呢，中国或者东方嘅思想呢比较冇咁强调嗰个永恒性嘅。睇好多嘢呢都会视为喺时间上面可能会出现一啲变化啦，或者係建筑上面都将佢睇为好似自然或者人咁样嘅睇法。是会有 生老病死， 冇错啦， 会湮灭会消失嘅， 冇错。建筑物嘅生老病死都系一个好合理嘅睇法嚟嘅、 嗯， 对佢哋嚟讲。咁有啲人会用呢一个方式嚟到去联系，究竟点解会用木结构而少用石结构嘅？ 顺住 Stan 嘅讲法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咧成日都讲嘅系，即系德享天年。即系同所谓嘅所谓永生啊永恒咧系有分别嘅。天年就即系话你自己应该有嘅岁数，你能够得到咧，其实你就已经系圆满嘅人生。咁就呢个观念系中国人咧就好强嘅。我一讲咧，我谂所有听众或者咩都明咩叫天年，我其实唔使解释都得。但系反而永恒咧喺中国人里边咧系相当困难嘅。即係你要永恒，反而中國人選擇嘅係咩呢？就係喺所謂傳宗接代，即係話嗰個所謂傳承咧係更加強。喺儒家思想裏面，你見到即係嗰個人倫啊呢啲部分，你會見到係一步一步咁落去。而實質上喺操作上，我哋都見到咧喺中國建築物，譬如之前阿 Stan 都講過，點解我哋平面啲嘅建築嘅方式咧，就係話譬如多咗嗰個小朋友，佢長大咗，又喺附近咪起咗座俾佢住咯，咪慢慢嚟擴張成一個譬如四合院啊，慢慢擴張成一個大啲嘅建築群，佢未必就一开始起一间大屋就俾所有人住宅落去，就未必系用咁嘅方法去谂。我、哦、要呢个建筑物咧五百年都唔变嘅，而反而系认为，诶、哎，我哋开枝散叶更加多嘅地方，咁咪更好咯。真系文化上嚟讲咧，如果以永恒嘅追求咧，秦汉反而真系多啲嘅。 即係真係多，譬如到練先啦。但之後咧，越嚟越係真係集中於現世嘅，即係嗰種追求咗係長生啊嗰種嘅味道咧，係有所減弱。 歷史上中國最出名嘅、最想嚇追求永生嘅，咁當然係秦始皇啦。但係似乎咧，可能咧，秦始皇自從俾阿徐福咧嚇帶住嗰啲同男同女去叫做揾咗去笨，一去不返之後咧，似乎就都好少帝王再係咁強調追求永生啦。咁我哋又睇翻秦始皇嗰個陵墓，又真係係好想去追求嗰個永生。咁之後嗰啲陵墓咧，似乎又唔係呢一種咁樣嘅態度啦。所以如果用木結構咧，我哋再睇翻喺建築上面出現嘅，就會係比較脆弱嘅。脆弱嘅意思好簡單啦，譬如火災啦，係好容易會燒啦，甚至乎水災啊，各樣啊，都係會容易冧嘅。咁所以咧，中國主要用木結構咧，都導致中國嘅歷史上面嘅建築咧，比較少保存到一啲真係好古舊嘅建築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見到木結構最早嘅仍然屹立喺中國嘅國土上面嘅咧，都係要去到唐朝。唐朝以前嘅木結構基本上已經完全揾唔到噶啦。咁相反咧，譬如西方佢哋比較多用石結構啦，咁你見到古羅馬、古希臘嘅仍然都會有好多嘅石結構嘅建築都會留咗喺度嘅。咁呢個同東西方木同埋石嘅結構得出嚟嘅效果咧，又會有啲嘅關係啦。亦都再可以講少少，就係譬如木同埋石，中國會用石。咁但係用石主要用喺啲咩地方呢？嗱，頭先講過啦，陵墓啦，又或者其實一個建築嘅唔同嘅部分嚟講呢，佢會攞石嚟到鋪地、有時會做牆身嘅低位，咁反而呢，我哋會有感覺可能係一啲比較重要啲嘅喺個屋頂上面嘅元素呢，反而用木。用石嘅部分呢，反而呢係一啲次要啲嘅。 即係嗰啲要堅固要承重嘅，反而係木嚟喎。 系啊， 我仲谂到一样咧，就系点解会拣木嘅咧？如果睇一啲数字咧，我记得就系、是、如果系一啲好大型嘅建筑物起佢出嚟所需要嘅时间啊，其实咧如果用木咧系快好多嘅，即系就算系一个好大型嘅宫殿咁样去计啦，用木去起嘅话咧，可能起十年八载咁都已经可以起到一个好大型嘅啦。咁但系如果喺翻差唔多嘅年代嚟讲咧，你讲紧西方嗰啲教堂闲闲地起百几年啊。 正系问你复兴嗰啲，可能都几任设计师噶啦，即系几任建筑师都死咗几个，就第三任先起。 走晒千年嘅嗰啲先至起得晒。 教堂教堂起一百几年都未起完啊嘛。 就系啦，咁所以呢、這个亦都会我谂系木建筑嘅其中一个比石建筑更优胜嘅地方。 你讲得好啱，嗱，文化上面咧，或者一啲象征啊、理念上面嘅嘢咧。有時咧，反而比起一啲實際嘅因素咧，嗰、那個持久性咧冇咁強嘅。始終去到一啲好實際嘅情況之下咧，都係要考慮翻，譬如木，佢真係有一啲實際上面嘅好處嘅，譬如佢嘅輕啦，比較容易去運送啦，亦都甚至乎，如果我哋去將木做柱啊、梁啊，咁係比較容易用人手咧去搭建嘅，即係比起用大塊嘅石頭咁樣去砌咧，可能需要用嘅大型工具咧係少啲嘅，咁亦都影響到嗰個施工嘅難度啦、速度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啲人會覺得真係一個比較有效率嘅物料嚟嘅、如果用木嚟到， 就算木呢個物料有趣係佢有韌性啦，天然地有一啲嘅唔少嘅木頭其實係浮水嘅。浮水嘅好處重要性就係你喺運輸嘅時候咧，其實你唔使用船運，直接掉落條河度順流而下就得噶啦。大家都知，即係喺伐木場好多時都係經過啲溪流嘅方法咧，係運送木材嘅。咁依個咧亦都係運送木材裏邊嘅特色之處。唔係所有木都係浮嘅，但係大部分建築木都係浮木嚟嘅。同埋嗰個木中咧嗰種韌性啊，佢同埋佢好適合做所謂 coating， 即係佢可以喺面度油嘢上去，譬如油漆啊。由各种各样嘢上去，令佢做到各种各样嘅效果。咁呢一种嘅技术，亦都系中国好长久地使用嘅啲技术。咁假如用漆之后咧，譬如就可以加强个防虫蛀啦，譬如可以防水啦。 種種唔同嘅優勢咧，就會可以顯現到出嚟。 同埋我覺得，就算係就咁摸落去，即係你摸落一塊木道嗰個感覺咧，係會舒服過摸去嚿磚石上面。即係磚石摸上去咧，你覺得會冰冷一啲嘅。但係你摸落去一條木嗰度咧，你感覺好似有翻啲生氣啊。 嗯，咁咪又講翻轉頭啊，用木嘅建築咧，木嚟做結構咧，之前亦都提過啦。去到明代開始咧，相對嚟講咧係少咗嘅，就多咗用磚嚟到做承重嘅。咁譬如咧，我哋又睇翻啊，有一幅畫咧，我都覺得幾重要噶，就係、是、清代清初嘅時候，乾隆時代有一位宮廷嘅畫師咧，徐揚佢所畫嘅《姑蘇繁華圖》啊，又名呢個《盛世之身圖》啊。咁佢所描述嘅姑苏城，即係苏州啊，里面嘅建筑呢就充分睇到呢一个由木结构做梁柱转型去到砖嚟到做两边嘅山墙，再混合木柱啦，或者係个屋顶用木梁呢一种建筑，呢一两种嘅形式嗰个对比。因为喺里面呢，我哋会见到大量都已经係用一啲磚嚟到做兩邊嘅山牆㗎喇。咁但係呢，同時亦都見到有部分嘅建築物呢係四邊都係開放式嘅，譬如四邊都係用一啲木柱呀嚟到做嘅，咁相對嚟講呢係比較通透嘅。咁、所以呢喺清代嘅時候呢，我哋見到有啲地方係會比較封閉少少嘅一啲建築，咁嗰啲通常就係所謂嘅用磚做兩邊山牆，即係我哋會有時叫嗰啲做硬山嘅屋頂形式啦。咁但係同時呢亦都出現一啲開放式啲嘅，咁视乎个功能上面啦，譬如有啲戏台啊，或者一啲嘅茶居啊、茶楼呢啲咧，我哋见到咧，主要咧都系用木嘅，尤其是当佢超过一层嘅时候咧，咁上到去上面嗰层咧，主要都系仍然用翻纯粹用木嚟到做柱嚟到去承托屋顶嗰啲梁嘅结构嘅。 以我所知，即係明清嘅分別就在於，即係所謂民房嘅數量嘅增多，同埋民間生活嘅加強啦。咁亦都有一啲所謂嘅作坊，即係話咧，嗰啲作坊係做各種各樣嘅物料嘅，而嗰啲物料咧係供應俾民間使用。咁呢一點咧，可能亦都係令到即係大家用多咗磚石嘅原因嚟。 今次呢一幅嘅姑苏繁华图呢，好可惜地我哋就冇上载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嗰个网站啦，我哋建筑二嘅专业。因为呢一幅嘅姑苏繁华图呢都真係好长下㗎，係有1241厘米㗎，咁计落真係12米半长嘅，系张择端嘅《清明上河图》嘅两倍以上啊！咁所以幅图太大太长咧，咁我哋就真系上载唔到俾大家睇。不过大家 讲多次个名啦， 系啦，《姑苏繁华图》啊，咁就系由清代嘅宫廷画家徐揚所画嘅，系啦，大家可以上网咧自己揾一揾嘅。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建筑二嘅节目，呢一节咧，亦都会同大家拣嚟一套电影咧，去讲下一啲建筑嘅部分嘅。咁我哋上一节嘅节目咧，同大家讲咗好多系中国建筑嘅材料啊。咁今次拣嘅呢一套电影咧，我相信亦都可以睇到咧中国建筑嘅一啲材料嘅部分嘅。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投名状。2007年上映嘅电影《投名状》由陈可辛执导，故事背景系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国时期。改编自两件真实历史事件， 分别是清军李鸿章收复苏州之后屠杀太平军谭绍光部下降将，以及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阳刺杀，亦即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故事讲述清军将领庞青云在讨伐太平军的战役中兵败，流亡期间同山贼赵义虎、姜五阳结义金兰，立投名状，并且率领村中兄弟加入清军，成立山字营。庞青云兄弟三人屡立战功，不过在攻打苏州城之战遇上重大考验，弹尽粮绝，庞青云和赵义虎开始产生矛盾，而姜五阳亦都逐渐发现庞青云和义虎妻子连生关系暧昧，三兄弟渐生嫌隙，加上功名利禄、儿女情长，令当初信誓旦旦的投名状沦为空言。 陈可辛是很特别的一个香港导演，我们说呢，即其他导演都是所谓类型强化，譬如他熟悉警匪片，他熟悉侦探片，他熟悉男女片，但是陈可辛呢，他拍爱情很多，但他爱情故事背后呢，其实各种的类型都在里面，譬如我们说除了投名状这个是他的突破，即是他第一次拍这种阳光味那么重的片，再另外譬如如果爱这些歌舞剧，他是第一次挑战，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是成功的。咁喺投名状呢，的确如你正话所讲，可能嗰啲挣扎啊或者佢啲故事啊係有反驳嘅地方嘅。因为佢始终有所谓历史改编，历史方面呢或者建筑方面，我咁 stand 都有啲嘢会讲。咁但係呢，如果你搬返核心，就係佢写人物，即係陈可辛真正强项嘅，佢写人物嗰个力量好好。所以佢能够平衡到，其实呢个非常之唔简单，就係、是、三个男主角各写到三个男主角嘅转折。三个都有中间的挣扎平衡到在出电影里面，而是三个都是三巨头男主角。我们得罪张艺谋讲，你看回之前我们讲的张艺谋的电影，三个男主角是完全搞不定， 散晒 的，散晒你很难平衡，但今次几乎是完全是完美地将三个摆得很好。 我们先不要论即是不是三个都是主角还是怎样，因为我们在个独白的方面就听到都是金城武的角色去讲的，我们即是有些感觉就是他的一些回忆录这样的感觉去 做。但最佳男主角就是 李连杰， 李连杰攞的。 他这个都做得好的。 所以但刘德华话佢唔系主角又俾人闹， 咁你一套戏冇咁多个主角嘅， 咁所以佢 anyway 佢你见到佢系点安排啲角色系非常成功，所以你喺咁嘅角度睇咧，佢系成功嘅电影系的确系嘅。 今次呢个故事就发生喺清代啦，太平天国嘅乱世期间。咁、我哋今次见到嘅，除咗一啲嘅村落入面有一啲嘅建筑物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城市啊，譬如入面有睇到嘅苏州城啦，又或者北京城啦，当然亦都有。咁呢啲嘅建筑部分咧，咁啊 Stan， 咁你亦都可以评价一下，满唔满意今次电影嘅呢一啲建筑物咧？ 我是满意的。 好嘢， 真係难得。 都唔係上次嗰个都嘅。 嗱咁呢一套呢，就我觉得呢有几场嘅战争场面啦。咁主要喺中段啦。咁最突出嘅嗰场呢，就係讲呢个打苏州城。我自己就咁觉得嘅。咁亦都系嗰个打苏州城，亦都系将成个故事嗰个转折啊，即係由一个比较正面啲嘅， 兄弟同心啲嘅， 係啦，就喺嗰度出现一个好大分歧，跟住就真係成出戏都好灰暗啊，真係我都觉得好伤感，即係睇嗰个苏州城所发生嘅事。咁讲返呢一个苏州城呢，喺戏里面所表现呢，当然係清代嘅时候嘅苏州城啦。咁里面係主要首先就係睇到佢喺外面啊城墙外面去攻城。咁所以我哋见到嘅首先就係苏州城当时嘅城墙啦，同埋佢嘅其中一个城门。咁冇讲明系边一个城门嘅。咁但係呢，苏州城城门嘅出名嘅地方就係呢所谓嘅水陆城门。有啲城门呢同时系可以俾人行过啦，亦都可以有一啲门洞呢系直接由一啲水道去贯穿嘅。你可以撑住隻船直接入咗嗰个城里面，都有咁嘅情况嘅。咁里面亦都当然系有好多嘅运河啦。咁当时呢曾经喺太平军呢入城之后呢， 出現過咧，佢哋去將城外面嘅一啲商業區咧，全部燒曬嘅，目的就係為咗要鞏固翻嗰個城內嘅防守啦。咁另外亦都係加固咗嘅好多城牆啦，亦都加咗大炮啦，亦都我有睇過一啲嘅畫像咧，會見到喺城牆外面每隔幾十米咧興建咗啲碉樓喺度嘅，磚石結構嘅。咁呢都係太平軍佢加固咗呢啲咁嘅蘇州城嘅城牆嘅設施嚟嘅。咁所以咧，去到後期，當李鴻章淮軍再加埋呢個戈登英國人戈登嘅常勝軍，佢去想攻入去蘇州城嘅時候咧，已經好難啊！所謂嘅久攻不下。 係啊，同埋即係要解釋咧，就係史實上面咧有外國人幫手或者有大炮咧，都已經咁難啦。喺電影入邊咧，其實呈現出嚟咧，佢所謂嘅熱兵器咧。反而係太平軍嗰邊有大炮，是但係咧、李連杰帶嗰隊兵咧，大抵都係得一啲火槍。咁其實嗰啲火槍係射鐵珠嘅，咁咧唔係射子彈嘅。鐵珠咧打落去咧，啲石牆都係冇任何意義。咁簡單講就係、實質上咧係冇可能攻城。近代戰爭冷兵器攻城咧，以咁嘅模式咧係冇可能做得到，因為咧一般我哋話軍事基礎就係話三倍兵力就可以做足攻城戰，冷兵器攻城，因為你預咗係死七成。因为你冇可能，你只能够靠人力擒上去， 仲要有啲攀过个城墙， 然后攀城嘅时候系最困难嘅时候，俾人哋瞄住你后嚟打嘅。咁你冇可能系，即系你系尸体堆积先就一点。咁所以冇嗰个咁样嘅拍法咧，其实已经呈现咗俾你听咧，系冇可能攻得入噶啦。 咁啊，又讲翻戏里边所出现嗰个攻苏州城嗰一幕咧，咁其实咧里边见到嗰、那个城门咧，就首先咧就冇。好似現實中咧有水道通入去城內嘅，亦都唔見我頭先講過嘅太平軍加建嘅碉樓喺城牆外邊啦，淨係見到有大概十幾米高嘅磚面嘅城牆啦，咁開咗一個拱門喺中間，咁上面咧就見到有木構嘅城樓嘅。咁喺呢個主城牆外面呢就加咗個瓮城啦，之前都大概有提過喺其他嘅集數裏面，瓮城嘅意思呢即係喺個城牆嘅外面呢再加多一重城牆，咁圍咗一個圈，咁呢就變咗呢如果喺外面攻入去嘅話呢，咁呢就要通過兩道門先至可以去入到個城裏面嘅，咁但係你入咗第一個城門之後，未入到第二個城門之前，中間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嘅好似一個瓮形、一個袋形咁樣去俾人哋去包圍住。咁好多時咧，呢個地方咧就係、俾人哋喺上面咧咁樣不斷射箭啊嚇、圍住嚟攻嘅嚇。 咁即係話今次喺電影入面咧，嗰四千名嘅太平天国嘅軍隊喺投降之後，俾人哋用弓箭射殺，就係喺呢個瓮城入面啦。 冇錯啦，就係、做咗一個好重要嘅。一个场景嘅就系呢个瓮城。 呢度有两点可以讲，第一个就系当时入苏州城咧，湘淮军咧的确系有所谓嘅屠杀战俘行为，记录咧就系话杀咗2000个太平军，电影就写4000啦。咁但系数字都唔系问题嘅，刘德华喺对白都有讲，数字都唔系问题嘅，最紧要系你咁样杀，你有方法唔系咁好。第二个咧，我有啲疑惑噶，我唔能够百分百肯定，因为我冇查证。但系咧喺苏州城外嘅时候咧，李连杰嘅布阵咧有用到中环交错嘅 战壕， 同埋即系佢哋嘅所谓同主角徐正雷嘅中间啲嘅长戏咧，都系喺战壕度发生噶嘛。但系其实战壕咧当时唔应该系有可能系做嘅，因为战壕系强烈嘅热兵器。先是需要戰壕嘅，而攻城戰起戰壕係好搞笑，因為你起咗戰壕都好啦，佢哋打斜落嚟咧， 都射到你。 我掉火藥，掉火落嚟，咪仲係啊！所以其實唔明嘅，即係我認為係虛構，因為真正戰壕嘅大規模使用其實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嗰陣時係起。咁其實戰壕呢樣嘢本身都係一個現代戰爭嘅革命嘅結果嚟。 會唔會呢啲戰壕係因應住？譬如嗰陣時已經有槍炮啦，喺防止喺城上面去射落嚟咧，有少少幫助咧。 我懷疑即係更可能係導演佢想拍出一種荷里活電影或歐洲電影或者美國電影常見嘅種，總之喺拉鋸嘅時候咧就係戰壕嘅場景，即係一種咁嘅味道，即係大家都係匿埋嘅， 冇錯 咁樣嘅味道。因為其實你唔需要你圍困個城，你行後500步咪得咯。 係咯，通常我哋睇中國 嗰啲都係行到牆下底噶嘛，我哋圍城行後啲噶嘛。 係咯，喺後面扎營噶嘛，好少係匿埋喺個戰壕。 只要封住。四个门封住。 我嘅印象中，战壕都系去到一次大战先开始出现的。 到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记得今次嘅电影入面咧，除咗系苏州城呢个咁大型嘅场景之外咧，其实一啲细嘅场景咧，亦都令我印象深刻嘅，尤其是喺建筑嘅方面嘅。咁呢个就推前少少啦，就系喺咧刘德华所饰演嘅一个角色啊，赵二虎啊，系啦。咁佢同埋姜五娘即系阿金城武嘅角色啦，咁佢哋咧之前就系以山贼为生噶嘛。咁咧佢哋咧嗰个时候就喺一个村庄入面居住，而嗰个村庄咧好特别嘅，好似喺个山上面，然后有好多石嘅。建构住一啲嘅道路啦，同埋一啲屋啦，咁我感觉就系好真实嘅，即系唔似系自己搭出嚟嗰种嘅感觉嘅。咁而呢条村俾我嘅印象都好深。 嗱，嗰条村咧睇落去咧都冇乜可能系自己搭噶啦。咁啊，我后尾睇完之后咧再揾下资料啦。哦，原来真系一条真实嘅村嚟嘅。不过戏里面嘅故事场景应该系发生喺江南噶，咁但系咧现实生活咧嗰条村咧就唔喺江南嘅，就喺北京附近嘅、哦、一条叫做村底下村啊，哇个村字咧好难写嘅，主要系好似一个山上面咧有好大量都系有啲比较参差啲嘅石头砌出嚟嘅，可能啲户土墙啦或者铺地啦，甚至乎屋咧民居咧好多都系用石头去做一啲承重墙嘅。 嗯， 咁呢一个就係嗰条村嘅特色嚟嘅。咁嗰条村呢叫做村底下村，咁佢名呢都有啲特别喎、哦。有一啲村民话呢其实主要姓韩啦、啊、嗰、那个地方嘅村民。咁韩呢又同寒冷嗰个寒呢又同音喎、哦。咁村呢个字呢其实有一啲嘅意思呢就係等于炉灶啦、啊、或者烧火煮饭呢啲咁嘅意思嘅。咁所以呢呢一条村呢其实呢就係想用呢一个喺意义上面呢用呢一个炉灶呢一个属火嘅元素呢保护返呢个姓韩嘅呢啲家族佢嗰、那个喺、北方呢啲咁寒冷嘅地方嘅咁样嘅象征意义嘅。咁而我哋要睇返呢喺戏里面呢的确又真係出现咗一幕呢赵二虎劫掠咗太平军返嚟之后呢，咁呢阿连生咧，即系女主角咧，就服侍佢啦。咁两个就坐喺张床上边。咁我哋见到嗰张床咧，下面咧就有啲火光嘅、哦。咁呢张床究竟点解会有火光咧？咁当然啦，我哋其实如果熟悉北方嘅建筑咧，好多时我哋都有见过嘅。呢啲就叫做炕啦，吓、啊，即系火字边一个土坑嗰个坑，冇咗个土边啦。有时叫火炕啦，或者叫炕床啦。基本上都系一块石板，下面咧就再用一啲砖石去围一个炉灶啦。有时好似戏里面咁咧，直接下面生火嚟到去俾上面嘅人瞓觉或者坐嘅时候取暖啦。亦都有一啲时候咧，就唔系直接下面生火啦，就系、是、有一啲管道通去侧边嘅，譬如厨房里面嘅炉灶，咁咧就可以喺炉灶嗰度咧，譬如你煮饭嘅时候咧，同时咧已经可以预先。庆热咗嗰张床瞓觉嘅时候咧，就会暖啲啦。 常见嘅即系放喺北方或者南线，可能去到山西啊嗰啲地方都系常见有啲咁嘅嘢。其实家家户都必须，咁咪冻死晒噶啦。咁亦都系以前未有电之前嘅主要嘅保暖设施嚟嘅。咁江南咧就以我所知就少嘅，尤其系啲即系所谓黄土附近啲地方咧，系更加常见嘅做法。咁但系太平天国嗰啲咁嘅附近嗰啲乡村山区，系咪真系完全冇咧？有保留。即系唔肯定，系啦，唔敢，绝对唔敢讲，因为佢系保暖设施，而其实咧，我哋所知嘅南方，其实系对于我哋里边咧，都系冻到爆炸， 系啊，有，因为都有机会落雪噶，上海都 好冻，好冻噶，其实都 系啊。咁呢一种咁样嘅炕嘅设施咧，其实我喺山西我去过延安附近啦，都系有嘅。咁所以我相信喺北方咧就好普遍嘅。咁我亦知道咧，韩国啊、朝鲜族佢哋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设施嘅。不过可能佢哋系成个地板都系庆热嘅，就叫做温特啊嘛，系咪？其实系好实用嘅，喺寒冷嘅地方咧就几必须添嘅。如果去到真系东三省啊嗰啲北方嘅地方，咁但系咧又再睇翻啦呢。将咁样嘅火炕咧，或者叫炕床咧， 喺傳統上面咧，一般嘅生活環境咧，其實就唔一定係喺個睡房裏面嘅。 嗯，係冇錯， 冇錯。咁喺北方咧，其實有時我亦都見過係喺一啲廳堂嗰度係會有呢啲咁嘅炕咧，或者係有時未必係下面去有一個直接嘅個火爐嘅，咁但係都會喺個廳嗰度咧，都會起咗一啲咁嘅好似大床咁樣嘅地方嚇。嗯， 同埋即係我哋話喺我哋想象中就香港生活就啊有個廳有個房啦，咁但係喺山村嗰啲屋更加多咧，其實係夜晚嘅時候咧，即係喺廳嗰一個大嘅炕上面，全家人都會瞓喺個炕度，因為你冇理由點幾個火頭，你就一個炕，然後全部人就瞓咗喺嗰度。咁亦都有咧，即係話請人入屋之後咧，第一時間就請佢上炕。 嗯， 你諗下，你冇理由佢凍冰冰入到嚟咧，就即刻請佢上去暖翻個人，飲杯酒，咁然後咧就開始待客。咁所以都係文化啦，即係佢係一個文化嘅產物。 咁所以呢个炕呢，如果你话请客上去坐呢，咁好明显唔系一个纯粹攞嚟瞓觉嘅地方啦。咁我又再联系到呢，其实佢同一啲我以前有研究过啦，譬如亦都有提过啦，所谓嘅床榻呢一种历史更加久远嘅中国嘅家具呢，系有啲相似之处嘅。佢唔系攞嚟真系纯粹攞嚟瞓觉嘅，系会喺厅堂上面，即系譬如引梁呢，我哋之前都睇过，都会有呢一啲大型嘅床榻系攞嚟平时喺厅堂嗰度坐嘅。呢一种咁嘅木家具呢，可能就系慢慢再演变，去咗北方呢就会有出现呢一种咁嘅火炕啊。咁但系南方咧，似乎木制嘅床咧，咁就真系攞嚟做呢一个瞓觉嘅。咁如果系厅咧，就系都系一啲桌椅啊，咁样嘅椅啊、凳啊呢啲咁嘅木嘅家具攞嚟坐多嘅。 咁我哋今集咧讲咗好多，系喺第一节嘅时候，尤其多啲就系讲咗一啲木为材料去做一啲嘅建筑物啦。咁但系今次啱啱所讲嘅呢一条村咧，佢反而系用好多石咧去做呢个材料啊。咁呢个其实喺中国嘅乡村或者喺村镇入面，其实都唔算系普遍嘅，系嘛？ 其实唔普遍嘅，亦都带出一个话题啦，即系究竟咩情况之下系会用石啦，咩情况之下用砖或者用木啊？呢啲咁嘅情况咧，嗱。在中国呢，譬如在山上面的民居呢，尤其是北方添啊，有一些多用石头而少用木的倾向的，我有这样去发现到的。这个呢，估计就跟北方的高山呢，少些有树木，反而又多些有石头，甚至乎你可以想为什么不用砖呢？那如果你在高山上面呢，亦都系缺乏一啲通常喺河底嗰度去攞出嚟嘅做砖嘅原材料嘅，即系嗰啲好幼嘅喺河里面嘅泥都缺乏嘅。咁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咧，最方便咧，可能就系真系用一啲石头。而嗰啲石头当然唔系话好大嚿嘅石头，系要喺个山嗰度好辛苦咁开采，可能系细细嚿。所以你见到戏里边嗰条村咧，嗰啲石头咧都系比较参差嘅。咁当然啦，亦都同山区土地相对贫瘠啦，嗰啲村民可能一般嗰个经济能力咧都比较低咧，亦都有少少关系嘅。 咁我哋今集节目咧就同大家讲咗《投名状》啦，呢一套陈可辛嘅电影。亦都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咧中国嘅建筑嘅材料，尤其是木建筑。咁而下一集咧，我哋会继续讲中国建筑嘅结构构造同埋构件嘅。咁而跟住落去下一集，我哋主要会讲啲边一个嘅类型咧？ 下一次咧，我哋就会都系一个概括性啲嘅，唔好进入去个别嘅构件度。咁主要睇下从立面嘅方面咧，睇下中国嘅建筑嘅典型喺个立面上面分别有啲乜嘢嘅元素喺上面咧，佢嘅形状究竟系点样咧？ 好啊，咁啊，下一个星期一晚嘅9点至10点啊，大家就继续听住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啦。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Thank you.